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欢迎大家继续光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第一首歌就来点带劲儿的，这是张靓颖在10年前推出的个人第5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啊。非常潮流化的音乐，改变。 放弃无谓的强辩，摧毁自我的颓废，我选择明确重生机会，一片片曾经的虚伪，曾经的谎言，落入在眼前，不管多狼狈，我都要面对。我说要改变就改变，看见残缺就应该重建，不再纠结，再纠结。黑暗一面留给自己消灭，美好一天。 中国榜今天的一首歌曲来自10年前2011年张靓颖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叫做改变。那接下来的年份是2005年，来听一下李健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父亲，收录在为你而来专辑当中。 坐在岸边看着夕阳，让我想起你，暖暖余晖，温柔如你慈爱的眼睛。感谢你啊，举起了我金色的啊。 候开始忘记讲给我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想念你默默的注视。原谅我从未给你长大以后的拥抱，哎呀哎呀哎呀，你为我骄傲， 李健的父亲啊，歌词当中有一句话呢，真的令人感动。你为我骄傲，我却未曾因你感到自豪。你如此宽厚，是我永远的惭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首呢，专门为妈妈写的歌曲，这歌名呢就叫做《骄傲》。这是王源呢在一次的飞行旅途当中呢，坐在飞机上写的。当时他写着写着就想哭了啊，这是专门写给他妈妈的一首歌曲，然后在自己17岁生日的那一天呢，唱给妈妈来听啊。听说妈妈听了这首《骄傲》之后呢，也哭了，非常的感动。我们来听王源作词，赵英俊作曲，王源演唱的《骄傲》，2017年出品。 走的那天装作匆忙，怕看见你湿了眼眶，本该留在你的身旁，心外不知身在何。

点给。 听到这是1997年啊，王菲呢在宝丽金旗下的子公司新艺宝最后的一张 EP《玩具》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暗涌》啊。那一年呢，她高价过档到了 EMI 百代唱片啊。来给大家聊一聊那个时候呢，这个旧东家跟新东家之间怎么样厮杀的。然后新艺宝呢，就是给王菲录了最后的十首歌曲，先不发，然后到了97年呢，将这十首歌分别。为了抗争在百代推出的同名王菲专辑，那么就将之前在这个新艺宝录好的这个十首歌安排在了两张 EP， 分别是玩具有五首歌，还有自变三首歌曲，那么另外两首歌呢打散收录在了那一年的王菲的精选集当中，分别是非卖品啊我也有这张这个专辑，还有一张叫做非 best。 我那个时候都是这么来干的，哇，只留一手啊，哈，最后我也得要榨干剩余价值啊。好，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

谁都可以放，当脆弱变成一面墙，我拿什么来抵挡？如果说这是一次逃亡，目的是没有人的地方，面对自己我只好选择投降，少受一点伤，我只是想要一个肩膀，得到的是你的贴心肠，有时想象谁都可以放，到脆弱变成一面墙，我拿什么来抵挡？我知道我也可以忘，我也可以放，自己要对自己原谅，离开你是暂时的绝望。我知道谁都可以忘，谁都可以放，失去得到的是感想，其实都一样平常。 这是2003年的金海心同名专辑当中的《悲伤的秋千》，由吴湘飞作词，张亚东作曲。最近金海心有新歌在打榜啊，他的《反方向流浪》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12的位置，请这位同学保持接下来发新歌的速度啊和节奏啊，期待期待。那接下来呢，去到1992年来听听看，黎明他会告诉你他是来自哪里的。黎明，我来自北京。 为何有愤怒像过风雨，再次发上街头方向美丽，为何像世界雨洒不停，山心头总有事情，为何未看透我的表情，沟通仿佛失灵，望你今天快些应承，公开发表声明，知否对于感情一些规定不懂究竟。 路里，往日无尽散聚，能与你似是缘分注定。其实我盼望停下脚步，但谁未有决定。 黎明，我来自北京，选择1992年的单元不只是朋友专辑啊。那这首歌曲的原曲呢，是伊能静1989年的歌曲《怪盗亚森罗平》啊。正在直播的中国榜，感谢各位的收听，别走开，稍后全国版还有好多好听的歌曲，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各位有空的话呢，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本小时结束曲，我们来听1996年由林忆莲和李宗盛的经典对唱《我明白》，稍后见。 中歌榜，好歌不间断，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七点到九点。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Top 40，第十位，彭佳慧《满山的花》。 幸福不该总是自己追着自己放。 第九位，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 第八位，张碧晨《如故》。 可为你一跃而下。 第七位，郑云龙《守护》。 愿天空蔚蓝，不再污浊。 第六位，波兰童话《OK 出发》。 我要出发，我们出发，一切线都不停下。 第五位，李荣浩《我们好好的》。 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 第四位，水木年华《坦白书》。 所有的雄情感都来自心中的软弱。 第三位，张杰，看哪看。 看哪看这人潮，唯有你会让我手舞足蹈。 第二位，李健，深丁小夜曲。 忍耐无比煎熬的等待，还有人呢衰老的月亮。 本周冠军曲，张靓颖《最可爱的人》。 最可爱的人啊，多想对你讲。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人家别着急，慢点走。 礼貌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最珍贵的，你的耐心很有价值。 文明驾驶，礼让行人，让出行更安心。 路虎发现运动版 P300E 插电混动版，30分钟快充，超长续航能力，购车免购置税。详询汇通路华四会店85796888，兰德路华石景山店400710-5789。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新 歌一号，孙楠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我终于写 新歌二号，吴莫愁《盛开》。新歌三号，斯琴格日乐《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新歌四号，杨家松《越伤越勇敢》。新歌五号，金玟岐《若》。新歌六号，王晰《群落》。新歌七号，Sunny《杨云晴》《你不适合两个人》。

我们听到这是潘高峰的一首歌曲，叫做《霹雳》啊，想起来80年代就 disco， 当然最厉害之外的话呢，就是霹雳舞了。霹雳舞应该是我们接触到的最早的一种街舞啊，哇，这个当时一些霹雳舞高手的话，我们往往就会投来非常羡慕的目光。那时候我也才十几岁，但是天生不会跳舞，就是所以特别羡慕那些会跳霹雳舞的人啊。好。大卖的保证，80年代的霹雳，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非常复古的一首歌曲，来自潘高峰的《霹雳》啊。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两支乐队的翻唱作品啊，都是来自同一个音乐企划，叫做《恋恋计时部》。首先，这首歌呢是1983年由创作者啊日本的村下孝藏首唱，后来在90年代被莫文蔚翻唱，是作为电影《食神》的插曲，红极一时。接下来我们听到是广西的乐队回春丹所演唱的版本初恋。 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茫茫地处后亦从来没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路上几天。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展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漫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墨染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我们听到这是来自台湾地区的一支乐团，叫做椅子乐团，翻唱的凤飞飞的《追梦人》，这是当年啊30年前罗大佑写给三毛的挽歌，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中文作品啊。之前呢是广西的乐队回春丹翻唱莫文蔚的一首歌，叫做《初恋》。这两首歌呢都是收录在近期的一个音乐企划，叫做《恋恋计时部》当中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将听两张啊。这个都是在今天9月9号发行的专辑的主打歌曲，首先是我来算一下，5年前2016年的9月9号，当时呢淡出歌坛有好几年的时间，之后呢他决定自己出资来做这么一张专辑啊，他就是张芸京啊，包括他的歌迷还为他众筹哈、啊。来听听看张芸京啊，这个唱坚持跟倔强的一首歌曲啊。失败的高歌，稍后是品冠。现在你在哪里？ 每当我下定决心放手一搏，孤注一掷，身旁总有太多阻碍企图全力阻止。每当我下定决心冲破拦阻，跨越艰难，就要去试着忘记我曾不可一世。来证明我不止如此，从来不是否定自己曾写下的故事，留着你不太习惯不太习惯的长头发，这不是改变，而是原本我的样子。 失败也有时

好久不见你，曾经最熟悉，怎可能抹去？虽然那些故事再也没结局，无论你走到哪里，我们的距离能再拉近。现在的你在哪里？我想见到你，你能否感应？我还在这里，虽然那些时光再也回不去，只要随时你愿意，一首一首都唱给你听。 2015年的9月9号，品冠推出了他的无法理解的大人啊，这张专辑里我们听到那一年他的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现在你在哪里》啊。年少渴望长大成人啊，一转眼却成为了自己无法理解的大人啊。这张专辑呢，集结了当时14位的歌坛创作精英一同来打造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为大家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之外呢有我个人的朗读号，可以在抖音搜索寂寞电台四个字啊，也会在里面推荐一些我自己喜欢的歌曲啊，朗读歌词，同时还有其他的一些人生的感悟啊，如果喜欢的话呢就麻烦加以关注点赞呵呵，谢谢大家。接下来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的第15位，来自曹阳的秘密。 是谁在楼顶窥视着回忆，日复一日不停逃避，逃不开那宿命轮回谜题，命运交织而成的棋局，道中盘还不明其中意义，谁输或谁赢被谁抛弃，下最后还是要分离， 陷阱

爱只剩下一团灰，曾经燃烧得很美，今生今世要过这一回，我不会再让自己心 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Top 40 第20位 Guy 周延理想。 现实被捆绑着不停下坠，旁人的言语让我无所谓。 第19位周杰伦李荣浩默。 我被爱判处终生孤寂。 第18位张靓颖无望。 愿无望当年寻你多辗转，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 第17位徐子未北极的企鹅。 当我回到北方的故地，穿上你帮我买的大衣。 第16位蒋凡关。 而如今嘲笑已息。 第15位曹阳秘密。 我爱你的秘密这一辈子都不告诉你。 第14位熊猫糖 The One。第13位水果星球胡。第12位金海心反方向流浪。 我是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 第11位张杰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 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欢迎回来！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时光机，我们要回到20多年前，看看那个时候的最时髦的舞曲会是什么样子的呢？现在听起来当然有点 old school。闭上眼睛，如果那个时候你还是年轻人的话呢，你一定会在迪厅里面跟着这首歌摇头晃脑吧啊！郑秀文《眉飞色舞》。 Thank you. 郑秀文《Memphis 5》啊，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叫做《煞科》，是对吧？这原曲是李贞贤的1999年的那首歌曲，是不是这个摇着扇子那个？我都已经有点忘了，但这个旋律实在是这辈子也忘不了。周杰伦《超跑女神》。 松的时候就像是快转的钟，嘿，我速度有科学驱动，几个人们来个黑色，我表达的感动。你转身在花街吗？我转身在等你下，你冲他多么傻傻撒娇，他我手拿，就是在裙子高挑，小的真是太闪耀，怎么让我的心跳又叫叫叫？哦哦，你的口也是太过主动，我站下的车上呼吸放松。哦哦。在街拍老板的嘴里蹦不出一句话，从我放枪放跟着你方向发烫太轻快，从我太紧张太紧张，打开天窗不说让我自己的时候再次动我的那一句话。你专心在花街吗？我专心在等你下，你穿他多么傻傻撒娇，他我手拿，就是在裙子高调，笑得真是太闪耀，怎么让我的心跳又叫叫叫？哦哦，你的口也是太过主动，站下的车上呼吸放松。哦哦，你的眼影也旋转这么浓，不要诱惑诱惑我。哦哦，你的笑容会很让我心动，我在下的油门直往前冲。哦哦，冲高跟鞋的你即将受宠，快点追你的最后一个是我。 那样就是2011年专辑《惊叹号》当中的《超跑女神》啊，这个周董的超快的饶舌来代表那种飞驰的赛车或者闪烁着尾灯稍纵即逝的一种感觉，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他的 flow 呢真的很厉害啊，就很难解释这个 flow 是什么意思。flow 呢，其实如果从字面上来解释的话呢，就是流动啊，就是说唱的时候要像流水水流一般的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就是每个人说唱他有他自己的一种风格哈，是节奏跟词的结合，就是说唱的时候咬文嚼字的方式跟每个音节发音的方式或者是特点啊 flow 哈。 OK， 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呢就叫做 flow 啊，展现了两位才子帅气的个人风格，同时呢也有跟着我的一种含义，我们来听一下方大同王力宏 flow 啊。 跟着我 flow， 跟着我 flow， 这么自由，这么自由，伊利亚耶，伊利亚哦，跟着我 flow， 跟着我 flow。Start， 我双脚开始 go， 当节奏开始转，是谁都能感受，跟音符一起玩，我停不下来，我简直停不下来，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的期待 ABC Do Re Mi Fa So， 节奏是金的帅，很妙的小酷酷的调，传说新的色彩，不如你一起来加入， 跟着我 歌声多亲切，灵感开始倾斜的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相接，相同当中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

我们听到这是刘白欣帅气 EDM 的一首歌曲，叫做 Shadow， 写自他今年的专辑叫做上线了 Gone Gold 这样的专辑里面啊。在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呢，送给大家 Summer of Love， 选自1993年王靖雯的《十万个为什么》啊。